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着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教育部近日印发《业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要求控制考试次数，考试成绩不进行公开的排名，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司法部日前印发规定，辩护律师会见被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在押罪犯时不被监听，监狱的不得派警察在场。从昨天起，全国主要干线的旅客列车车票互联网电话订票预期恢复为30天。双子座流星雨将于14号迎来极大值，届时呢，每小时将有数十颗流星划过夜空，听友们可在13号的22点至14号的19点进行观赏。亚投行最近宣布了首个对华项目落户北京，批准一笔2.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天然气输送管道的建设等工程。中国银联联合各家银行发布的银行统一移动支付客户端云闪付昨天上线，消费者呢可在云闪付中管理各类的银行账户。北京首次出台了针对全市16个区综合性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及其指标，绿色发展排名将公布。截至到12月10号夜间，电力架空线入地工程累计竣工投产发电56项，投产率达97%。12月的月底前，计划拔出约3000基电杆。 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你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就是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 Oh my baby， 我看到你在流泪，是否爱我让你伤悲，让你心碎。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就是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 抱着你 Oh my baby， 我看到你在流泪，是否爱我让你伤悲，让你心碎，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拥抱着你 Oh my baby， 我看到你在流泪，是否爱我让你伤悲，让你心碎，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 频道的歌曲是来自于许巍早期创作的歌曲《执着》，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女友，也是许巍早期为人所熟知的一首歌。当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录音棚录歌的时候，当时呢正在录音棚的高晓松就认定这一定是一个能有自己一片天地的摇滚歌手。而在这之后呢，许巍就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品《蓝莲花》。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一点高校大学生校内电商微创业的平台，为大学生提供了便利的校内服务，为想创业的同学提供广阔的创业平台，线上下单零食急速送货上门，详情的请关注公众号一点高校服务号。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我是骄傲的巨人，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一道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山，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懦弱，可是从不退缩。每一个早晨，在都市的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狂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里面，可是我要音乐。

深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来自于张洪亮。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你也可以从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有些歌曲呢，因为优秀的旋律和对于时代歌曲的准确把握，一夜之间呢获得了无数人的共鸣，而背后唱歌的人也因此被大家所熟知。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代表作品《容易受伤的女人》。 黑夜里不敢点灯，是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千米的白沙海岸，千亩的森林氧吧，坐拥与澳大利亚昆土兰州著名海岸相媲美的号称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的黄金海岸，此生不能错过的海边度假之所，诗人海子春暖花开的向往之地，北戴河阿尔卡迪亚滨海度假酒店。969旅行者，让我们的旅行从这里开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戴河阿尔卡迪亚滨海度假酒店策划部的曹琪，我叫琪琪。北戴河阿尔卡迪亚滨海度假酒店呢，位于秦皇岛北戴河最美丽的海岸黄金海岸啊。酒店呢依海而建，自然环境得天独厚，2000米的私属海滩呢与1800米的18洞高尔夫球场融为一体，五星级标准的一个建造。 软软的沙滩，一望无际的大海，在千亩国岭间自由地奔跑，白天与海嬉戏，夜晚伴海相眠，是一种难得的惬意体验。而酒店的配套方面也特别注重体验感。 我们酒店目前呢有859间客房，房间将浓郁的东南亚海湾风景呢与时尚的现代融为一体。同样呢，我们拥有6个主题餐厅，包括中西风味的，然后亲子养生的。而且呢每个餐厅都是以海为名，满足了多重的需求。当然呢夏季里的夜晚，我们还拥有特色的美食街，让大家呢可以尽享本地的海鲜啊这些特色的美食。沙滩呢我们还设置了偶遇的餐厅，在蓝天碧海间呢可以体验不同一般的美食的享受，当然还有篝火的一个狂欢趴。 北戴河阿尔卡迪亚滨海度假酒店是一所度假和商务休闲相融合的快乐港湾，在酒店中还住着一群俊男靓女，与游客同吃同玩，尽享完美的假期。 为了确保呢咱们旅客可以在我们酒店呢得到最佳的这样一个体验感啊，我们今年在年初呢专门设置了度假服务的一个团队，叫做 Hello 团队。就跟它的这个名称一样啊，就是让旅客呢能够瞬间的跟我们的这些多才多艺的这些俊男靓女们呢打成一团，然后尽享呢我们这个旅游的生活。 在蔚蓝的海边，一群青春的男女与游客们一起篝火旁起舞，这才是最好的度假生活。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海边度假只能停留在夏日的热情中，冬季里的海边却很少有人到访，而北戴河阿尔卡迪亚滨海度假酒店却首次开启了冬季的海边度假。 感受过夏天的这个海边的乐趣的话呢，冬季海边啊拥有着更多的魅力。当然我觉得应该有好多的听众朋友没有去体验过啊，因为我们酒店呢首次推出了我们海洋温泉冰雪的文化节，将我们这个大海温泉还有冰雪嘉年华三大特色啊融合在一起，打造这个冰雪池城热浪温泉这样特别独特的体验。其中这个温泉呢就是我们这个目前打造的融合心愿温泉中心，它呢是咱们秦皇岛本地目前唯一一家以养生主题设计的温泉度假文化中心。期间呢是有36个不同形状还有功能的这种泡池。当然了我要说一下，我们这个尤其是这个泉水啊，它是地下千米的这个自然源泉，称为这个美人泉，非常的这个养生，然后还润肤。冰雪嘉年华这个项目呢，它是毗邻咱们温泉的，就可以达到室外去滑雪，室内去体验温泉这样子一个双重的这种体验。咱们雪道呢是面海而建的，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有一种就是滑雪冲向大海的这种极乐的感受。而且这一次呢咱们还专门打造了这个冰雪闯关的环节，这个闯关环节就有点类似于那勇者大冲关啊，然后给咱们这个勇者啊一个挑战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寻找刺激的这样一个体验。

九六九夜人馆特别推荐著名音乐唱作人李天华，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9。 来自于徐小凤，这首歌呢讲述了美好的暗恋过程，想偷偷看他，像在浏览一幅画，用带着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让大家开心的故事。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69， 我是泽林。熟悉的旋律再度响起，爱你在心口难开，有一封填词，原唱的是香港五六十年代的歌手江玲，凤飞飞于1981年重新的诠释此曲，也因此成为了传世的经典。 口难开，我想你在心口难开，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爱你口难开。 我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与其他说唱歌曲的名字不同，撒西撒是温州的一句方言，很帅的意思。能把方言加入到如此动感的嘻哈曲风，却丝毫不嫌违和，为他的音乐赋予多重元素的同时，依然保留着嘻哈音乐的特有风格。想必这位93年的大男孩对于嘻哈音乐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就是我觉得就是只要有一点瑕疵，就像我做音乐上面也是这样，就一般就是我做好一首歌的话，我不会就马上去发，而等它做好以后，我可能自己先听个一个月，如果我听到一个星期就开始听腻的话，证明这首歌是不成立的，我可能觉得哎，这首歌会容易听腻，那就会改。 不论是娓娓道来的抒情歌曲，还是活力十足的嘻哈音乐，他都用最真的心诠释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今年99，我是主播宁琪，本期推荐的歌曲黄礼格 Back to Me。 艰辛还是那张嘴，拒绝了太多我的秘密。 Keep touching me, oh keep touching me, 一边在练习，一边手还上下的游离模拟，掌控你每个世界的情绪像个卧底。你有点害怕了，你开始倒退了，你拉开距离试图保护自己，而我将计就计继续晾着你。你说过三句让我别那么的在意，对着电话说的其实没那么的喜欢你，希望开心或难过的时候不只是你自己，酒精麻醉后的柔弱渴望得到怜悯，久而久之的疲惫该说你累了，一次又一次的模棱两可不太对了。你说好想大吵一架，但我总是坐着，总以为时间会打磨问题，但你不在了。有种感觉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不知道我在为了什么去卖命，因为下一笔有更高的佣金，喝着烂醉、哎、早已奄奄一息。看不见你的脸，习惯了躺你右边，而我该如何用文字表达对你的眷恋。我知道我们都很聪明，平均分配感情拉低，爱的车里为每一点致命，每每抗辩证明我真的需要你。 有些人错过就是错过，即便你多希望他能回来，也只是希望而已。 Back to me，听黄礼格和你一起感同身受。 如果真要我说出你让我学会了什么，原来相爱的你我也可以互相在折磨，两人的激情它忽冷忽热，忽远忽近，若隐若现，若即若离，中慢慢的衰老对句。你喜欢计划的严谨无比，但我非常上手漫无目的，抱歉无法给你最安全的证明，多留你在空荡荡房间抱着手机哭泣。那一天我们过得安宁，那一边说的爱你最为动听，全世界都在变，天气因你而转阴。过天晴你怎么还不出现，忘记了自己曾说我们像是两条平行线，都在向前，永远也不会有焦点，沿途风景是好是坏也都为之留恋，成型的懒惰丢不了删不掉的照片，我承认我有错，我的性格自己也很讨厌，不想再这么弱，有危险把你挡在后面，说了这么多就想让你回到身边。看不见你的脸，习惯了躺你右边，而我该如何用文字表达对你的眷恋。我知道我们都很聪明，平均分配感情拉低，爱到这里为每一己之名，每每抗辩证明我真的需要你。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 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有些人的二十几岁好像只认真地过了一天，其他的时间都在重复着这一天。有些人每天看似折腾，却活出了滋味。年轻最怕过没有思考的生活，连自己想要什么都说不清，日子只能是盲目的重复。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不愿千篇一律，就勇敢地活出自己。愿你打破定义，活得独特。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接纳这两个字一直贯穿在我后边的工作这个过程中，因为很多事情很难去理解，很难去通融它的时候，它会在你心里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结，就是学会你接纳它，对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宣泄吧。 你要能够给到自己和企业使命和信仰价值观体系，你需要坚持自己的个人品牌去把它传播出去。 创业者来讲呢，就心态和信心要占到70%，可能要更多一些。那么坚定我们选择的道路，什么都是要用时间来进行磨砺的。匠心我们也是需要一点一滴每时每刻时间的积累来完成我们的历程。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把好的东西给留下来，一直流传下去，并且能够让大家所运用的。 比咱们出生早很久的古人和甲骨文，就是比如爱因斯坦，然后是居里夫人，还有孔子、爱迪生之类的，他们都会做出好多好多咱们都不知道的东西， 能够被记住的，然后能够被广泛传唱和被回忆起来的，也许是因为它的旋律，也许是因为它的歌词和它内在所代表的那一种内涵，让人永远不能忘怀的，我觉得这种是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傍晚六点，不管是路边摊还是高级餐厅，只要能和相爱的人一起用餐，就是最美味的。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有美术功底的园丁撞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九六九，精英 精英 都在听， 都在听。 想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七。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我家有一瓶好空气，

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工作考核办法，对考核等级为 C 级的，由部际联席会议对该省省级政府有关负责人进行约谈，提出期限的整改要求。今日国安局发布通知，要求央企加强安全生产源头防范和风险调控，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遏制职业性尘肺病等职业病的发生。监证会日前的消息，将进一步优化股票发行审核的流程，今年 IPO 审核周期已大幅缩短， IPO 堰塞湖得到有效的缓解。中国空军昨天发布消息说，在十一号前开展了例行常态化的体系远航训练，多架轰炸机、侦察机绕岛巡航，检验了远航实战能力。昨天最高检察院下发通知，要求各界检察机关准确把握法律的政策界限，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教育部昨天印发了业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要求教师不得布置超越学生能力的作业，不得以增加作业量的方式惩罚学生。国家林业局昨天公布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办法，规定遵循及时就地就近科学的原则，禁止以收容救护为名买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北京这两年的大气治理投入超过了300亿元，空气的监测站点扩容至67个。 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生命。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什么才是什么是好之理，但如在身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 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不好，以后明天的深夜，如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生活中的每个人难免会遇到朋友跟你借钱的情况，假如呢每次都及时还上，大多数人也都不会特别的在意。俗话说呢，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借钱帮助朋友暂时的度过一下难关，对自己呢其实也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可是如果有一个朋友借钱一直拖着不还，各种的借口来搪塞你，又该怎么办呢？借钱拖着不还，你是怎样提醒别人还钱的？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体验课程一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Let's do it one more time. 1、2、3、4、5、6，多劳多得。 全然あなたのこと知らないの。 喂，你干嘛请我啊？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道菜，九六九光影味道，分享给你电影的新鲜味道。 There was an idea to bring together a group of remarkable people to see if we could become something more. So when they needed us, we could fight the battles that they never could. 千呼万唤，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终于发布了首支的预告，配乐一出，一瞬间点燃了影迷的全部期待。以往漫威电影里的所有主角在这部片里全部悉数亮相，一秒都不舍得眨眼。这部预告片的24小时播放量高达了2.3亿次，刷新了记录。曾经有一个想法，把一群厉害的人聚集在一起，看着我们能成就什么，当人们需要时打他们打不赢的仗。不得不说，漫威确实塑造了这样一个景象。在这部电影《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中，我们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到小蜘蛛的汗毛竖起危险感应，还有金发的黑寡妇、奇异博士中的博士与王、幻视与红女巫等等。看完了这支预告片，分分钟的感觉被虐到了哭泣，钢铁侠满眼悲伤，美队的胡须写满了疲惫，大反派灭霸夺走了幻视的宝石，小蜘蛛侠也遭碾压等等，不得不让影迷大喊心疼我复联。在这部影片里讲述的是宇宙最强的复仇者联盟遭到了重创，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大反派灭霸。灭霸号称是最强的反派，为得到6块无限宝石，灭霸开始了他宇宙的制霸行动，甚至凶残地夺走了幻视的精灵宝石，逼迫洛基交出宇宙魔方。总之，无限手套越闪耀，复仇者联盟付出的代价则越沉重。据悉呢，在本集中还将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死亡，仿佛也感觉到了影迷心中的绝望。预告片虽然全程高虐，但是片尾的彩蛋一定会破涕而笑。遭遇飞来横祸的雷神非常幸运地遇上了银河护卫队，也瞬间为锤哥松了一口气。而细心的影迷也相信一定会 get 到影片中的一点惊喜的意外，比如斯塔克手中的正是美队在美国队长三中留给他的手机，也塞了一把盾铁 CP 的糖。影片呢将于2018年5月4号在北美上映。漫威电影《宇宙的十年》英雄集结，从钢铁侠到复仇者联盟三，漫威电影宇宙陪伴了我们整整十年。一路走来，有太多热血沸腾的瞬间，太多的惊喜与感动，还有太多的青春记忆，也让我们在2018年一起期待这部影片的到来。电影不仅记录了时代，还惊艳了时光。九六九光影味道为你提供有温度、有深度、有广度的电影资讯，期待的各大影院和媒体资源与我们合作。九六九光影味道合作热线0105175-2200。 Who the hell are you guys?

闹的歌曲是来自于那英的一首《相见不如怀念》。有句话说，鬼魅友情的方式有很多种，最彻底的一种是借钱。最近啊，身边的一个朋友跟我抱怨说，说很郁闷，好几个朋友找他借钱，应急都借了。虽然那是小钱，但是人多了还是有压力的，不知道该怎么提醒朋友还钱。听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感同身受，然后呢，我就把他给屏蔽了，因为呢，我怕他也向我借钱。怎样的优雅提醒别人还钱？云梦说，走在路上随便指一个人，然后问朋友，哎，你看那个人像不像我上礼拜借你的300块钱？咖酱说，把微信头像换成还钱，然后像平常一样聊天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都相信借钱的朋友只是忘记了向你借过钱，否则是不会不还的。所以呢，在听广播的你赶快想一想，自己最近有没有向别人借过钱呢？来关注今天969微信平台，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你平时是怎么提醒别人还钱的？积极参与互动的你也将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体验课程一套，祝你好运。 凌晨2点半，你不在我身旁，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看着明天告诉我你不会紧张，跟着我海角和天涯。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港，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跟着我海角和天涯。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969公益主张，969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小时候爸爸总喜欢让我陪他下棋，长大后回家总看到爸爸一个人孤单下棋的身影。不变的陪伴，不变的守候，回家陪爸爸再下一盘棋吧。 经典969公益主张，行动是最好的表达，用心重温幸福时刻。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嗯，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哎，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好好好， 然后再挪腿。 嗯， 好，对。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人生路。 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2秒钟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的节能灯，照亮温暖我们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我们每天花2秒钟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我们的身体会更加健康，环境也会更加优美。 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和你一起倡导低碳生活。 969微笑提示， 这里是9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大雪节气已过，现在北京的天气呢是越来越冷了，许多湖面也刚刚的开始结冰，而什刹海的水面呢现在也是半水半冰的状态。不过有市民发现，这里已经有很多滑野冰的人，冰面还没有冻时就去滑冰，真的是很容易出事儿的。这不，前两天呢就有人掉进了冰窟窿里。家住什刹海的张大爷记得，在早年间呢，他们冬天上冰都是用工具加固冰面，就是再翻碗也得用冰刀去试一试。冰刀砸在冰面上，如果说裂纹是往四周散开，那就得小心一点。如果说冰面底下的纹路还是竖着的，那才说明冰面是真的冻瓷实了。掉进冰窟窿里，展开双臂架住冰面自救，这些事儿对于有经验的玩家来说并不难，但是来到这儿的游客可就危险了。他们看到冰上有人呢，不会想到人家是因为有2把刷子才上冰，都觉得凑个热闹就想上去玩一玩，而且误认为冰面已经冻瓷实了。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一定要谨记，以后冰面千万不能随便上。如果说冰还没有冻瓷实，真的会出意外的。就算说您的技术再硬，千万别在这个时候去滑野冰，也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来关注汽车方面，最近几年国民的生活水平在逐渐的提高，人们购车选择性呢也是越来越多了，相对应的汽车的价钱也有所降落。那为了鼓励国人买车，国家也是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政策，